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王哥。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12月8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7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1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2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8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0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目前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北沙滩桥南是有事故，另外在西四环南向北方向郑庄桥南也是有事故，机场高速进京方向伟高路段同样也是有事故，后车已经排队到了天珠桥，请您小心和耐心的驾驶。另外，天津和河北的各条高速目前都是正常行驶当中的。还要提示您的是，今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内蒙古满洲里新增26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浙江3起本土疫情累计报告阳性感染者18例。 河北石家庄鹿泉区疫情重点人群第四轮核酸检测已经完成，全部为阴性。 多项考试在即，北京疾控建议考生考前14天在京备考。 京津冀三地热点，京津冀产业链金融支持计划发布，125亿元货币政策资金额度聚焦小微和民营企业。 北京城市副中心未来5年发展计划表发布，环球主题公园周边的综合配套将进一步优化。 今晚北京将出现雨雪天气，本周双休日将再次迎来一波冷空气。 国际电讯，奥密克戎毒株突袭，欧洲疫情雪上加霜。世卫组织表示，德尔塔变异毒株在欧洲区域仍占主导地位。 文体方面的消息，第一批冬奥代表团自用物资运抵北京，北京冬奥会火种第一场赞助企业展示活动在京举行。 北京发布10条主题游览线路，邀请您感受冬日北京。 大型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提速篇，今天请听第11集。严格疫情防控，为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构筑安全屏障。 新书选播特别节目《129人物记》，今天为您播出第2篇《刘家兄弟》。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首先还是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昨天的0点到下午2点，内蒙古满洲里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6例。昨天召开的满洲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目前，满洲里市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35例。昨天上午8点，满洲里市启动了第10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截至下午2点，已经采集样本超过17万人份，目前核酸检测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此外，发布会上介绍，为了防止疫情外溢，满洲里市第一时间关闭了机场、火车站、客运站，造成部分外地人员暂时滞留在满洲里市。截至目前，满洲里市现还有1813名旅客没有退房，其中内蒙古自治区外的旅客有952人，涉及26个省市，自治区内旅客861人。满洲里市已经成立了服务保障工作领导小组，为滞留的外地人员提供生活保障、就医、心理咨询等服务。 再来关注浙江，从上周日到昨天，浙江省发生了3起本土疫情，分别是12月5号的宁波镇海疫情，昨天的绍兴上虞和杭州萧山疫情。浙江省昨晚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截至昨晚九点，这三起疫情累计报告阳性感染者18例，其中确诊病例6例，无症状感染者5例，初筛阳性7例。 据了解，截至昨晚九点，浙江已经累计排查密接者1107人，次密接者5382人，都已经落实了管控措施。三地已经累计开展了超过69万人份的核酸检测，其中有近33万份检测结果已出。除上述18例感染者外，其他均为阴性。目前，浙江宁波、杭州、绍兴三地共划定了5个中风险地区，没有高风险区域。同时，从昨天开始，宁波市镇海区实施临时性封闭管理。 此外，发布会上介绍，据流调显示，宁波镇海疫情是一起独立的疫情，与绍兴上虞、杭州萧山疫情没有本地关联，而上虞、萧山疫情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其中，绍兴上虞本轮的疫情感染的毒株是德尔塔变异株。 宁波丽舍机场昨天发布消息，受宁波本轮疫情影响，截至昨晚10点半，宁波机场确定取消64架次今天的航班，其中进出港航班各32架次。宁波机场提醒各位旅客，要密切关注航班动态变化，妥善安排出行行程，具体的航班信息以航空公司发布为准。 另据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微信公众号微博昨晚发布的提示显示，由于新增中风险区域，根据民航局疫情防控相关规定，今天起14天内，也就是今天到21号，杭州机场每天仅保留1班到北京的航班。此外，除北京航线以外的其他出港航班也可能会出现取消的情况，请广大旅客及时关注航班计划，及时了解最新的防疫政策，做好出行安排。 再来关注广东省广州市。据广州白云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显示，昨天一例入境人员隔离期满后返回广州居家隔离期间，核酸检测呈阳性，目前已经闭环转运到定点医院进行隔离医学观察。 据了解，这名阳性人员在11月21号回国，从上海入境，在完成了14天的集中隔离之后，在12月5号解除隔离，返回了广州。12月6号凌晨抵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之后，闭环转运到绿地云央花园居家隔离。目前，白云区已经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对小区及周边区域落实了各项的防控措施。 上海市进一步加强了对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等来沪返沪人员的健康管理。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昨天发布通知显示，所有来自或途经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的来沪返沪人员，应在到达上海后尽快，而且不得超过12小时，向所在居委会、村委会以及单位或所住宾馆报告。 同时，对所有来自或途经国内疫情高风险地区的来沪返沪人员，一律实施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实行4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对所有来自或途经国内疫情中风险地区的来沪返沪人员，一律实施14天严格的社区健康管理，实行2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再来关注京津冀区域。河北省石家庄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昨天发布消息显示，石家庄市鹿泉区疫情重点人群第4轮核酸检测已经完成，共采样3万多人，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 另据最新消息显示，昨天的0点到24点，石家庄市没有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目前，石家庄市对全市34类重点人群进行了核酸检测，共采样超过了11万人，检测113万人，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 接近年尾，多项学习将以考试收官。北京市疾控中心昨天发布提醒，冬季是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且全球新冠疫情仍处于高位。为做好考前的防疫准备，考生应提供本人考前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建议考生应该在考试前14天在北京备考，非必要不离京。 据了解，明天起，京津冀三地参加2021年下半年全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的考生可以开始网上报名了。详细情况，您可以登录三地教师资格认定部门的官网进行查询。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疫情消息过后，再来关注三地热点。先来关注营商环境方面的消息。京津冀产业链金融支持计划在昨天发布，聚焦雄安、北三县、通州、滨海新区等重点区域。目前，三地人民银行共设置125亿元货币政策资金额度，支持京津冀产业链上的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 据了解，京津冀产业链金融支持计划是三地人民银行联合工信部门、商业银行第一次推出的区域性金融协同产品。根据这一计划，三地人民银行通过单头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工信部门提供产业链核心企业名单，支持商业银行为企业提供低成本、高便捷的融资服务。 另据了解，今年以来，三地人民银行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多个领域实现了新突破。其中，三地人民银行联合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工信部门等启动了京津冀征信链建设，以数据要素资源跨区域流动，助力优化三地中小微企业融资环境。另外，以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为契机，三地外汇管理局签署了外汇管理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合作备忘录，探索部分先行先试政策在三地互通共享。同时，三地人民银行还建设了高质量的冬奥支付环境，为国家重大标志性活动提供了有力保障。 迪卡侬、萨拉商业、屈臣氏等五家境外时尚消费品牌企业在昨天获得了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授牌。作为第24届京港洽谈会重要活动之一，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为契机，推动京港合作迈出新步伐专题活动昨天举行。据了解，北京将采取奖励资金与奖励配套政策服务相结合的方式，激发总部企业信心。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活动现场，五家境外时尚消费品牌企业获得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授牌，其中包括迪卡侬北京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萨拉商业北京有限公司、阿里健康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屈臣氏个人用品连锁商店有限公司、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2021年，北京认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5家，数量创历年新高，全市累计认定数量突破200家。据了解，今年本市发布北京市促进总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规定，采取奖励资金与奖励配套政策服务相结合的方式，激发总部企业信心。市商务局副局长郭文杰介绍说， 我们这次呢，适当降低了消费类品牌总部的认定标准，也是更好地适应了消费类企业总部的特点，对消费类品牌总部在京发展以及相关高管在京的服务也出台了新的政策。 本次活动中，多家企业还围绕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分享了新经验和做法。北京泡泡玛特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政府事务部资深经理李一峰介绍说， 打造国际消费城市对于我们文化新消费企业是一个特别利好的政策，也是一个特别利好的环境。新消费、新模式、新场景的打造呢，主要是围绕线上加线下互动的沉浸式消费场景打造的这样一个体验。 另外，京港两地还现场签署了2022年合作备忘录，将围绕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两区建设、一带一路等重点内容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 北京市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合规指引2021年版昨天正式对外发布。据了解，指引由北京市市场监管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政法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组成的课题组研究制定，其中对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互联网领域的业态和竞争行为进行了正面回应，并对经营者作出15处风险预警提示，可以让经营者检视自身的行为，提高垄断风险识别能力。 十四五期间，天津海关预计将为天津市高校、科研单位减免税款超过10亿元人民币。昨天，天津海关、天津市科技局、天津市商务局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前不久，天津市出台了十四五期间进口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和教学用品免税清单第一批。根据这一清单，符合条件的科研单位在进口清单内的科研教学用品时，可以按照政策申请享受税收优惠。 近年来，天津市对知识产权采取了严保护，在打假的同时，也让专利对企业发展真正有用。天津广播电视台昨天报道，目前天津市由各类企业研发申请的有效专利数量已经超过天津全市专利总量的80%。来听报道。 假冒产品又不劳而获，我们品牌取得这样的地位是花了代价的。 杜元志，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务总监，最近从合作的经销商处得知，一家六月底成立的钢管制造公司使用了与友发近似的品牌名称， 最直接的就会给经销商、给用户造成一种误解，哎，这是友发的企业，就会误信他，就会和他做生意，也直接侵害了我们企业的利益。 企业第一时间联系的是知识产权局， 知识产权部门的工作人员也立即到对方企业调查取证， 及时的跟企业做好法律法规的宣传啊、指导啊、解释啊，讲清利害关系，迅速的就变更了企业名称。 帮企业打假的同时，市知识产权局还帮企业完成对现有的专利的精细管理。知识产权部门到企业指导，着重对筛选出的工艺进行技术创新升级，申请新的高质量专利，真正让专利硬起来，有用管用。专利严保护也激励着拥有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的企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投入，培育高质量高价值的核心技术专利。目前天津市有各类企业研发申请有效专利数量已超过全市专利总量的80%。 我们投入了财政资金2000万，支持了80家企业开展专利试点工作，推动的企业呢开展专利挖掘、专利布局，增强他们的综合实力，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再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的消息，北京城市副中心未来五年的发展计划表来了。未来五年，北京市通州区要建设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和一批城市公园、精品乡村公园，进一步优化环球主题公园周边的综合配套，实现大运河京津冀段水域旅游通航。 这是昨天开幕的中共北京市通州区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传出的消息。会上介绍，未来五年，通州区要全面建成行政办公区二期、运河商务区起步区、城市绿新三大公共建设、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东六环入地改造等重大节点工程。要大力吸引绿色金融和第三方服务机构向城市副中心聚集，打造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示范区。设立国际绿色投资集团，推动北京绿色交易所提质升级，实现全国自愿减排碳交易中心职能落地见效。 生态环境方面，未来五年，通州区将建设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和一批城市公园、精品乡村公园，森林覆盖率达到36.5%，基本建成通州堰等一批工程，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文化旅游方面，进一步优化环球主题公园周边的综合配套，启动文化旅游区北部地块和周边区域的开发建设，利用好北京冬奥品牌，引进一批文化科技、演艺娱乐、冰雪体验等优质项目，建好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实现大运河京津冀段水域旅游通航。 另外，通州区还将建成人民大学通州校区、北京第一实验学校等一批优质学校，实现安贞医院、首都儿研所、友谊医院通州院区二期等一批优质医院投入使用，并加快补齐体育设施短板。 另据了解，目前首都博物馆东馆、城市副中心剧院、城市副中心图书馆三大建筑已经实现主体结构封顶，将于明年全面建成。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已经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预计2024年底具备通车条件。 同时，东六环改造工程也正在加紧施工，近100米长的隧道已经初建雏形。据了解，这段线路全长约16公里，分为直接加宽段和入地改造段。项目建成之后，副中心12条规划道路、5条现状道路将实现东西向贯通，将进一步加强东六环两侧组团之间的交通联系。原六环路上将还原打造高线公园，预计增加绿化面积约50公顷。 昌平区也发布了未来五年的规划，今后五年，北京市昌平区将做强两股一元创新引擎，聚集一批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深入实施未来科学城国际人才社区规划，高标准建设生命科学园3期、沙河高教园4期等公共服务区。昨天召开的中共北京市昌平区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昌平区委书记甘敬忠向大会报告了今后五年的主要任务。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甘敬忠说，今后五年，昌平要全力建设好未来科学城，做强北京国际科创中心枢纽型主平台，加快打造全球领先的技术创新高地。 要做强两股一元创新引擎，生命股要保障昌平国家实验室建成投用，以生命科学园为核心，以京藏京新高速为主轴，打造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生命股创新走廊。能源股要集中布局碳减排新赛道，开展国家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国际先进能源产业集群。沙河高教园要服务高校院系学科整建设嵌入，支持北大清华等高校在昌平建设发展，支持北京高校大学生创业园、高校成果转化示范基地等平台。 报告中透露，昌平区还要引入更多的天使、风投、私募等创投基金和投资机构，促进科技与金融紧密结合，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建设，争取更多国家级产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等在昌平布局。甘景中说， 做大做强先进制造、医药健康、先进能源等优势主导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汽车、特色专用设备等高端制造业，积极发展科技服务、金融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新增两个以上千亿级产业集群，打造北京美丽健康产业创新示范基地，实施氢能产业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实现产业链收入规模超过300亿元，培育一批小巨人、独角兽和隐形冠军企业。 在城市建设发展的过程当中，生态环境不容忽视。近年来，河北省张家口市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围绕首都水涵养功能区、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任务，初步构建起了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绿色产业格局。来听张家口台记者安永月的报道。 位于张家口市怀来县的官厅水库是北京主要的供水水源地之一。为改善水质，张家口市对官厅水库上游河道实施综合治理，入库水源全部进行物理生态净化，水质大幅改善。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讲解员： 目前官厅水库的入库水质是由原来的地表水4类提升到了3类，库体在3类个别地段是2类，出库水质是稳定到2类到3类之间。 建设首都两区，既要打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也要大力发展绿色产业，走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近年来，张家口坚持以绿色生态为基础，全面提升发展质量效益，累计建成万隆、富隆、云顶等滑雪场9个，签约冰雪产业项目82项，总投资335亿元，签约引进新能源企业130家，建成投产张北云联数据中心、数据港张北数据中心、怀来秦淮数据中心等数据中心项目，服务器规模达85万台，初步构建起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绿色产业格局。张家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白晶： 到2035年，全面建成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生态环境质量呢得到根本改善，全面建成京津冀绿色发展示范区、国际冰雪运动与休闲旅游的圣地。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北京将迎来一波冷空气，预计今天夜间北京地区有雨雪天气，其中城区及平原地区雨或雨夹雪，西部北部地区雨夹雪或雪。受此影响，明天早高峰城区道路湿滑，山区有积雪或结冰，请您提前关注路况信息，及时添衣保暖，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另外，本周双休日北京仍有冷空气活动，其中本周日的气温将明显下降，预计最低气温会低至-40摄氏度，也请您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及时调整着装和出行。关注3D 热点新闻，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起，中国人民银行下调支持三农和支持小微企业的再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央行网站在昨天挂出了再贷款、再贴现利率表，其中显示，这次下调后，3个月、6个月和1年期的贷款利率分别是1.7%、1.9%和2%。此外，金融稳定再贷款利率为1.75%，再贴现利率为2%。据了解，这次调整是时隔1年多以来，央行再度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 本周一，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在12月15号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释放出了积极的政策信号。受到降准消息的影响，昨天沪深股市高开低走，个股呈现普跌的态势。那么，降准对股市会带来哪些影响？能否演绎出跨年行情呢？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这是继7月份央行宣布全面降准后再次开启降准的大动作，这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释放资金约1.2万亿元人民币。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节目特约嘉宾、机智云科技公司负责人郭阳分析说， 有效的增加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长期稳定的一个资金来源，增强金融机构的资金的配置能力。第二点呢，是引导金融机构积极的去运用降准资金来加大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第三点呢， 呢，是降低了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可以促进降低社会的一个综合的融资成本。 历史数据显示，降准后股票市场涨跌参半，意味着降准对股市短期影响有限。而中长期看，随着实体经济受到支持，使得相关板块的上市公司融资环境进一步宽松，经营状况也会向好发展。东海证券分析师王丕达说， 首先当然利好的是大金融板块，特别像券商，后续来看更多的传导到明年年初到一季度的话，双碳的整个产业链条和高端制造的产业链条会逐步的进行受益。 随着央行宣布降准消息，打消了市场之前关于流动性的顾虑，市场信心有望得到提振。那么股市能否就此迎来跨年度行情呢？国泰君安证券分析师袁强说， 对于短期的这个盘面呢，大家不要有过高的预期，但是对于中线的这个市场，我觉得已经走出了我们自己的独立行情，跨年行情的演绎呢，我觉得正在途中，可以关注两个赛道，一个呢就高景气赛道，一个是低估值赛道。在跨年行情中呢，围绕这两条赛道进行布局呢，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优选的策略。 昨天，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十二号乘组返回后第一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据了解，乘组飞行正常返回后的恢复期主要分为隔离恢复阶段、疗养恢复阶段和恢复观察阶段三个阶段实施。目前，乘组已经进入恢复观察阶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报道。 见面会上，航天员大队大队长景海鹏介绍了乘组返回后恢复情况。从整体来看，航天员情绪稳定，心理状态良好，体重稳定在飞行前水平，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储备得到了进一步恢复，达到了预期效果。 等到咱们这个恢复期过了以后，训练充分了以后，再次接受组织的挑选，随时准备继续出征太空。 漫步太空人不老，中国航天接力跑。我们这个神十二返回地面，一边坚持训练，还要仰望星空，关注我们神十三乘组。 全体航天员也都是一心只为飞天，一生也只为飞天。在完成返回后恢复任务后，我将继续保持我这个飞天使命，心态归零，投入到训练，标准不降，力度不减。 目前，三名航天员已全面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在完成恢复健康评估总结后，将转入正常训练工作。 能在空中飞，也能在路上跑的飞行汽车离实际应用又近了一步。目前，民航局正在确认一款飞行汽车的试航要求，这在国内还是第一次。业内人士认为，后续飞行汽车有望在国内开展小规模的应用。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七天的报道。 近日，民航局发布了一航 EH216S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专用条件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这款飞行汽车的设计特征具有可接受安全水平的试航要求。这款飞行汽车采用多旋翼样式，能够搭载两名驾驶员，并且实现无人驾驶。性能方面，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130千米，最大航程30千米，最大航时25分钟。知名汽车博主常言介绍，目前大多数飞行汽车的航程比较有限。 新型的飞行汽车都是电动的，天然的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耗电量很大，但是电池不能装得太重，所以它续航天然就会很短。 近年来，波音、空客等航空企业，奔驰、通用、现代、吉利、小鹏等车企纷纷加入了飞行汽车的研发行列。尽管技术不断突破，但在城市中应用仍然困难重重。汽车分析师张翔介绍， 飞行汽车一个方式是有个小型的机场，这个在国内啊也很少。第二个是在一段公路上起飞，对于安全性要求也非常高，所以它的基础设施啊还是不完善。 中国航空学会航空知识主编王亚南介绍， 在民航局给出安全认证资质之后呢，会申请小范围的运营，甚至可以商业化，但这个运营一定是条件很严格，比如说航段可能是人口稀疏，不会影响到既有交通的地方。长远来看，第一个产品获得民航局的试航资质，这个说明民航局对于这样一种新兴的趋势还是持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飞行汽车的试航路径逐渐明晰，成熟产品有望小规模应用在景区观光、应急救援等领域，城市通勤中使用飞行汽车还有待时日。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疫情。对11月以来又一次成为全球疫情震中的欧洲来说，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突袭堪称雪上加霜。为了阻止奥密克戎毒株入侵，欧洲多个国家在第一时间实施了旅行禁令，暂停往返非洲各地的航班。然而短短几天，奥密克戎毒株就已经在欧洲多国迅速扩散。 英国卫生安全局12月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已经累计报告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336例。英国卫生大臣6号确认，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最初与国际旅行相关，但随后已经在社区传播。法国卫生部长在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预测，几个月后，奥密克戎毒株将成为欧洲流行的主要变异毒株。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克鲁格7号表示，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最近呈上升趋势，但是德尔塔变异毒株在欧洲区域新冠病例确诊当中仍占主导地位，接种新冠疫苗对减少重症和死亡病例方面仍然有效。他呼吁欧洲区域各国立即行动，采取加大新冠疫苗接种、推行加强针接种、室内场所戴口罩、在拥挤的场所通风等措施来应对新冠疫情。 克鲁格说，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与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从2020年12月到2021年11月，通过接种新冠疫苗直接挽救了至少47万人的生命。这是对疫苗和科学价值的充分肯定，证明了各国政府和医护人员的努力。据统计，目前欧洲区域有 55% 的人口已经完成新冠疫苗接种，其中43个国家正在为易感人群提供加强针接种。 疫情消息过后，我们再来关注美国的枪击事件。据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当地时间的12月6号下午，美国加利福尼亚威尔明顿街区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一名13岁的男孩死亡，另有两人受伤，伤者当中包括一名9岁的女孩。 近日，加州已经连续发生了多起枪击案。当地时间12月3号晚，南洛杉矶一男一女当街被枪杀身亡。当地时间4号晚，南洛杉矶一名女子在驾车途中突遭旁边一辆车中人员的枪击，受伤后被送往医院。幸运的是，目前已经没有生命危险。据洛杉矶警察局的数据，今年1月到11月，洛杉矶已经发生了359起凶杀案，超过了2020年全年的355起。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再来关注冬奥及体育资讯。第一批冬奥代表团自用物资在本周一运抵北京。据了解，这批物品来自英国冬奥代表团，共2086件，重1602公斤，价值2147英镑，将全都用于代表团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事的消耗。 距2022年北京冬奥会正式开幕还有不到60天，接下来各代表团的自用物品将陆续抵达北京。北京海关表示，将结合工作实际需求，量身打造专项通关操作细则，开辟冬奥专用绿色通道，加强部门间沟通协作，高效保障冬奥物资快速通关。 昨天，北京冬奥会火种第一场赞助企业展示活动在北京举行，主会场中国石化总部通过连线的方式与分会场共同观赏了奥林匹克火种、北京冬奥会火种灯、火炬和火炬手制服。据了解，分会场分别设置在湖南省凤凰县、甘肃省东乡县、西藏班戈县等8个中石化帮扶地区的援建学校之内。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10月20号，北京冬奥组委在奥林匹克塔举行欢迎仪式，迎接北京冬奥会火种抵京。火种的抵达标志着北京冬奥会大幕即将开启。按照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北京冬奥组委坚持把公众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创新打造北京冬奥会火炬接力活动。其中，北京冬奥会火种赞助企业展示活动是整体火种展示计划的重要环节，是展示奥林匹克文化、传播奥林匹克精神的重要载体。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马永生表示， 奥林匹克圣火是光明、团结、友谊、和平、正义的象征，我们一定会更好地传播奥林匹克精神，更好地服务冬奥。 值得一提的是，冬奥火炬飞扬的外壳是中国石化研发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制成，破解了火炬外壳在1000摄氏度高温制备过程中起泡、开裂等难题。 我们还为冬奥火炬提供氢燃料，我们投运了试座服务冬奥的加氢站。12月1日，我们在北京所有的加油站都开始供应品质更高的京六 B 汽柴油，助力首都的天更蓝、水更清，用洁净能源为冬奥加油。 最近一段时间，河北省张家口市通过加强氢能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氢能全产业链发展，保障冬奥会氢能供应，助力绿色办奥。来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张家口赛区核心区冬奥保障车辆将全部采用氢燃料电池客车。目前，由张家口公交集团派驻的氢能源公交车已经参与到相约北京测试赛的交通保障任务当中。张家口公交集团副总经理霍俊清： 总共有氢燃料电池车的444部，我们保障冬奥会呢，是用了其中的357部车，主要是拉运动员和媒体。 为了更好服务冬奥，张家口还在加紧完善氢能基础设施建设。在张家口氢能产业化应用示范园里，全国最大绿电制氢生产企业海博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每小时能够生产2000立方米的氢气，最多可供300台车辆使用。为了更好保障冬奥用氢，这里即将扩建，进一步提升产能。海博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曹维峰： 然后我们马上要再扩3000方，就总规模达到5000方，一天有10吨的能力，这样我们整个张家口市冬奥会的那个用氢我们就完全能够保障了。 目前张家口市已建成海博尔和北箭头孤园两个制氢站以及8座加氢站，还有4个制氢项目和1座加氢站正在抓紧建设当中，投入使用后将充分保障张家口市氢能车辆和冬奥会期间的用氢保障。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世界杯决赛昨晚在新加坡落下帷幕。一周前刚刚在休斯敦世乒赛上加冕世界冠军的樊振东以4-1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夺得了这项赛事登陆乒坛的第一个男单冠军。 而在此前率先进行的另一场对决中，东京奥运会女团夺冠组成员孙颖莎以4-2战胜了队友王艺迪，斩获女单冠军。这距离二人的上一场对阵休斯敦世乒赛女单半决赛才过去一周多。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最近，北京天坛公园、故宫、圆明园等公园景区对未成年人免门票的消息不断传出，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昨天介绍，北京市属公园中的9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已经全都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很多公园甚至连大门票也全都免去了。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天坛陶然亭公园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已经对未成年人免所有门票开放。颐和园耕织图和艺术堂、中山公园来劲雨轩、香山公园双星别墅等8处革命纪念地旧址、北京植物园129纪念地、玉渊潭公园中国少年英雄纪念碑，这些公园内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一直都对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所有游客免费开放。同时对大中小学生20人以上集体参观实行预约免公园大门门票的政策。针对大中小学生学习党史的不同需求，市属公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推出定制化红色研学服务，将公园中存续的革命历史、红色资源作为生动的现场教育素材，通过组织学习培训、观摩讲解、专项考核，培养中小学生成为公园红色文化小宣讲员，为游客提供义务讲解。通过为大专院校师生讲解高君宇烈士事迹、129运动青年学生的革命作为、在历史名园中发生的革命活动，激励青年传承革命精神。目前天坛、香山、陶然亭、颐和园、玉渊潭、中国园林博物馆都与属地中小学共建有学生实践课堂，年均接待学生来公园培训、志愿服务实践2000多人次。今年以来，市属公园中的9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已累计接待超230万游客参观学习，其中青少年近80万人次。 昨天正值24节气当中的大雪节气，北京市文旅局推出10条漫步北京雪舞时分迎冬奥赏冰雪主题旅游线路，为冬日里的市民朋友出游提供更多选择。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市文旅局2020年实施漫步北京计划以来，陆续推出各类品种丰富、特色鲜明的主题游线路。仅2021年，漫步北京相继推出了花开的日子、赏春花、读古建线路12条，水漾的年华、清河湖、享自然线路19条，叶落的季节、赏银杏、品文化线路14条。今天又推出10条学武的时分、迎冬奥、赏冰雪线路，构成了四季出游指南。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介绍， 这十条线路其实想告诉大家，在冬天的北京，特别是在大雪飘落的北京城，我们到哪里去赏雪，到哪里去看雪背后的古老都城，它的文化、它的建筑、它的历史。 记者梳理十条线路发现，主要分布在故宫、龙潭公园、朝阳公园、莲花池、什刹海、白塔寺以及居庸关、环球影城等目的地周边，大多串联三到四个打卡点，多半是半天的时间安排。线路的详细信息可以在文旅北京公众号查询。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说， 这十条线路首先呢，除了个别在郊区以外，主要都是立足于在市区，这样的话呢，市民不用跑得太远。第二呢，就是这些雪呢，就是有的是运动的雪，也有一些是带着孩子嬉戏的雪。第三呢，就是这个特征的雪跟我们的现在的一些公园的景啊，和我们的一些建筑，还有我们的历史紧密的联系起来。比如说我们中轴线上的雪啊，和我们的颐和园的雪，还有我们像什刹海的雪，和我们平时在一般的去公园里、去森林里看雪还是不一样。 在北京市文物部门宣布在房山琉璃河新发现五座墓葬和100多件出土文物之际，北京市文旅局昨天也推出了七条西山永定河主题线路，包括两条京西南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五条北京西山永定河五色斑斓主题线路，方便市民及外地游客了解北京的厚重历史。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北京城的起始源头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如何发展和不断扩展的？两条京西南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将带领游客来探索发现。线路一涵盖了卢沟桥、琉璃河遗址、云居寺。线路二有三山五园艺术中心、青龙湖、石化洞、近代皇陵遗址和周口店遗址。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介绍， 很多外国人到北京的朋友们，他们过去所熟知了解的都是故宫啊、长城、往颐和园往北边去的线路，实际上在我们的北京的西呢，也有世界文化遗产，比如像周口店猿人遗址，也有在佛教界影响力非常大的云居寺，能够实证北京3000多年建成时的西周燕都遗址。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推荐给来京的中外游客。 西山永定河五色斑斓主题线路以五种色彩为主题脉络，其中鲜艳红代表革命烽火线路，涵盖平西情报联络站纪念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等，乌金黑代表工业遗址采风线路，线路涵盖荆门铁路主题公园、京西古道风景区、京西煤业文化陈列馆等，冰雪蓝代表冰雪激情冬奥线路，有北京冬奥公园、首钢园、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等打卡点，自然绿代表绿水青山的生态线路，双龙峡、百草畔、百花山都名列其中，大地黄代表黄土石洞里北京地区人类的起源，游客可以到周口店、云居寺、琉璃河遗址等地参观。听众朋友可以在文旅北京公众号查询线路详细信息。 疫情之下，很多人外出旅行的脚步被绊住，可是给身体和心情放个假的念头却从来没有放弃。再加上旅游心态的成熟，人们在外出游玩住宿时已经把选择的视野从豪华的星级酒店和经济实惠的农家院移开，专找各种风格具有特色、细节讲究品味的民宿来放松身心。天津市蓟州区瞅准了这个商机，把民宿产业在全区搞得红红火火。请听天津广播电视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周末的蓟州夏营，傍晚时分气温逼近0度，然而隐居山林的民宿里却是灯火阑珊，轻柔的音乐伴随着一杯咖啡，暖意直抵人心。 之前来的话都是住酒店嘛，没有想过民宿可以做到细节满分。 元旦的房间应该没有了，是包场。 包场。 元旦、春节现在初三应该有2间房，其他都没有。 岁暮天寒，景区封山，传统意义上的旅游淡季，但高小双家的6间客房全部排满。和住店的客人们一样，为了从忙碌的工作中寻找诗和远方，2016年高小双辞去了微软中国的行政总监，来到蓟州夏营经营精品民宿。 我那个时候蝴蝶斑也出来了，因为工作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就想在山里 经营着自己的梦，也承载着他人的快乐。这间感动自己的小院，高小双取名晨曦，